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祝大家五一节快乐。从今天开始，教育面对面节目将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中考生和家长们开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英慧和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做客，为大家来解读2018年的新中考政策。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面对面节目从5月1号开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特别节目，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将举办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司法考试新规提高报名专业学历门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从5月1号开始，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中考生和家长们开启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特别节目。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中招办、各区县中招办主任和60多所示范高中、中高职院校、本科高校招生负责人及中考专家名师将来到直播间现场，第一时间直播发布2018年本校的招生方案，为广大中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冲刺备考等全方位中招直播咨询服务。中招节目排期和预告将刊发在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公众号上，请大家提前阅读，选择收听。5月12号上午，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将举办2018年北京市中北部地区联合高招咨询会。目前已经由北师大、北京交通大学以及市属所有本科高校在内的39所部属和市属院校参加。届时，顺义校区的五大类实习实训中心、教室、宿舍、食堂、超市、运动场等都将对考生和家长开放。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今年8月起将正式实施。8月起，网络招聘平台要对信息发布人员进行实名认证。标准中要求，网络招聘平台有义务审核用人单位证明、资质及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此外，三地还将启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像星级酒店一样对其赋予从 A 到 5A 的评级。 29号，司法部发布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共7章28条，其中考试报名的专业学历条件有了新规定，提高了法律执业资格考试的报名专业学历门槛。实施办法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以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者，需要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方可以报考司法考试。2018年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日前发布，调查显示超80%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也有近80%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有些学校因此要求学生进入课堂前上交手机，制造一个没有手机的课堂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研究员田峰指出，实际上即使没有手机，人们为了满足信息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也会依赖其他类型的电子信息产品，应该因势利导，把手机使用和课堂听讲、课下学习和扩展知识结合起来，发挥手机在提高学习效率方面的功能和应用。教育部日前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计划》，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信息学部主任乔俊飞提出，人工智能是一个领域，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本科专业。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可能需要多个本科专业去支撑，这些专业可以形成一个人工智能类专业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院长洪冠新提醒，教学体系要将人工智能随时代发展的特性考虑进去，人工智能学什么要在新工科的背景下看，在制定培养方案的时候要按照能力素养和模块，把提问、设计、建模、实验、优化的能力融合进去，这样才可能适应哪怕5年后的人才需求。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全市重点监测的170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72.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全市各部门各区启动了假日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安全执法检查工作，重点针对旅游热点地区的市场秩序和团队情况进行检查，各类旅游投诉下降83.3%。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将为您进行2018年北京中招政策解读，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英慧、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这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那么也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北京市新中考方案说起，为大家呢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英慧。赵处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马主任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北京市新中考方案从2018年开始实施，那么今年要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也将是执行新中考方案下的第一批学生。推进考试科目和分值改革，推进考试内容与形式改革，完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配方式。2018年北京新中考方案具体来讲都有哪些内容呢？最近这几年在中考制度上的设计又凸显了北京教育改革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嘉宾一块儿来给中考考生和家长们共同解读一下2018年的新中考政策。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赵处长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北京市中招的一个总体的情况，报名人数是多少，那么生源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今年是这样，今年我们总体的考生报名人数大概是6.5万人左右，那么其中北京户籍的考生是5.3万人，按本市户籍对待的非本市户籍的考生大概是2000人左右，那么还有2000人左右在申请这个随迁子女，那么预计我们今年具有报考资格的考生大概是5.7万人。今年是近些年中考考生人数最少的一年。 这批孩子应该是大多2003年非典那年出生的孩子。 对对，所以今年人数最少。 那么今年各类高级中学的招生规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今年考生人数的减少，所以今年我们整体的招生规模也进行了压缩。今年我们整个的各类高中等学校招生规模是 6.8 万人，那么其中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预计是 4.8 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规模是2万。在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中，就是普通中专的招生规模大概是 0.6 万，职业高中是 0.4 万，还有技工学校招生 0.4 万。另外我们还做了关东培养项的招生规模是 0.5 万，还有五年制高职的招生大概是 0.1 万。 嗯，生源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生源的变化会对各个学校带来影响吗？ 对，今年因为是中考考生人数最少的一年，所以生源的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形势。它变化既给各区和各学校带来了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那么今年我们中招编制计划的时候，就考虑了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合理安排各个学校的招生规模，引导教育均衡，促进教育公平。 那么在满足学生需求方面，比如说升学的需求方面，我们大致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 就是今年我们是这样，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还是尊重我们首都考生的升学需求。根据我们历年的统计，就是考生选择普通高中的意愿是持续高涨。那么历年第一志愿报考普通高中比例大概是 90% 以上。所以呢，今年虽然我们考生人数减少了，我们普通高中的规模招生规模也进行了一定的压缩，但是并没有就是压缩的太多。第二个呢，是我们统筹考虑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我们今年就现在就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按照控制规模的情况下，按照高质量特色化国际化的职业教育定位来进行我们职业教育计划的编制。第三个呢，还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改革项目的顺利开展，就是我们今年名额分配校额到效能改革项目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招生规模。 作为学校来讲，在教育教学上会如何应对？ 因为今年是我们中考改革的第一年，那么这些学生进入到高中之后，他们要适应新高考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呢，高中学校就要根据高考的改革措施适应走班分层的教学，那么学校既要进一步完善它的课程计划，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同时提高它的教学管理水平来适应新高考。同时呢，我们各个学校也是要加强对高中学生的学业规划指导，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主选择能力。我们的各个教育行政部门，比如说我们市教委和各个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加大了对学校的师资配备、教学条件和实验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对学校师资队伍和教学管理队伍的培训，来适应高考改革的要求。 谢谢赵处。那刚才呢，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应慧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在中招方面的一些规划。那么我们呢，接下来也重点的来看一下今年的新中考的方案啊。新中考方案呢，今年应该说有三点值得我们来关注。第一呢，就是推进考试科目和分值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家长和考生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在后面可能报考的时候呢，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是呢，大家要重点可能看到这一块的那么我们请马红辉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新中考方案对于考试科目和分值改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2018年新的中考改革方案首次将生物、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纳入到中考的考试科目。这样一来，我们中考的考试科目一共有了九科，调整为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和生化，以及体育这个九门学科。这九门学科当中呢，语数外和体育为必考科目，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化 为选考科目，考生呢需从其中选择三个科目参加考试，但是呢物理和生化至少选一门。 这是在考试科目上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在分值上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和以前的计分方式有所不同了。 对，这一个是在分值的变化，再一个是在计分方式上的变化。首先从分值上，语数外三科满分呢从过去的120分调整为100分。外语试卷的分值呢不仅调整为100分，而且呢今年呢首次加入了40分的听力口语考试。 这考试已经完成了哈。 对，已经完成了。听力口语考试呢占40分，然后呢还有60分呢为卷面考试成绩，一起呢合成英语考试的成绩。 嗯， 这是语数外。然后呢必考科目当中呢还一个是体育。体育考试的成绩呢是满分40分。剩下呢还有五科，就是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思想品德，这五门考试科目呢卷面分数呢都是90分。其中呢生化刚才说了是我们是合卷，其中就是生物和化学各45分。五个月卷面成绩呢与相应的综合社会实践或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10分组成各科的原始分数，原始满分呢也是100分。在升学考试的总成绩，就是我们的计分方式上也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考生所选的三科成绩从高到低分别按 100%、80%、60% 的系数折算为实际分数。即呢就是三科折算后实际分数呢分别为100分、80分和60分。成绩相加后呢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进行取整。 那么今年的中考的总分数应该是580分。 对。 如果算上体育成绩的话呢。 对 ,580 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说的招生考试总分呢是由文化课的实际成绩，就是满分呢是540分。 嗯。 体育成绩40分。然后呢再加上考生的加分或者是减分来组成。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马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考试科目和分值的一个改革，这样看来呢我们学生不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了。 对，这个我们现在五选三，每个学生呢都面临着有九种科目组合的选择。 嗯，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了，那会对他们带来哪些好处呢？赵处长。 因为我们这次中考改革是给予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权，那么这个作用呢也是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因为我们这次改革呢表面上大家看都是考试科目和分值的变化，实质上呢是我们一次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改革，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我们这次的中考改革都是采取了选考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真正照顾到了各个层面学生的需求和发展，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改思想。支持学生按照特长选择多种组合，能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让考生有更多的学习选择，这样就给予了每个考生展示自身优势的机会。我们的中考改革是借鉴了高考改革的思路，是实行全科兼学、学生选考、折分计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支持考生按照特长选择多种组合，是充分尊重了考生的个性化发展，给予每个考生展示自身优势的机会。 说到这个中考改革方案的时候，它一定是跟高考改革方案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制定的这个中考政策，它和我们高考改革方案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考生在中考选择科目的时候，和未来高考时候的学科方向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是这样，我们这次中考改革也是沿袭了高考的改革思路。那么在中考改革中也是支持考生按照特长来选择多种组合， 是充分尊重了考生的个性化发展，赋予了每个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这样考生在中考时选择的科目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他们高考的选择科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是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选考科目的指导，培养学生生涯规划和自主选科的能力，引导考生从个人实际出发，合理选择考试科目和升学目标。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考生啊，一定要去想到自己未来高考的时候，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一定要把它统筹起来考虑。 对， 否则的话，我现在先考了再说，我现在不喜欢历史，我就不考历史了，等等，我就先放弃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有可能我可能未来的专业人家需要，比如说这个学科的这个成绩，我可能还会要去捡起来去备考。现在我们就要想得好一点，想得周到一点，那么在高中的时候才会可能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对，就是考生现在在选择科目的时候，实际上前期我们已经请学校进行多次指导，就是他一定要跟以后高中选择的科目结合起来。那么你在高中选择科目的时候，如果也没有初中学习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将来会学习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呢，我们对于考生这种生涯规划的指导啊，对于这种升学目标的指导，也是要从中考这块就要开始。 好，那么作为考生和家长，尤其是现在初二初一的学生，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算太远了啊，因为今年初三是第一年，那么其实转眼初二同学也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快。所以说是不是也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早早的去考虑到这个事情吧，主任？ 对，其实从现在来讲，无论是学校还是考生还是家长，都已经关注到未来初三选考的问题。就像刚才赵处长说的一样，要把中考的选择和未来高中教学以至于高考的选择衔接，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呢完成我们的高中阶段的教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那说到新中考方案当中还有一项，就是推进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其实这几年大家慢慢的可以从我们的中考试卷甚至高考试卷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考试的选材范围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呢这个和生活是越来越贴近了，更加注重去考察学生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调整和变化需要我们的同学们啊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包括我们的学校的教育。 就是今年的中考命题吧，和以往一样，我们将呢继续的严格按照我们义务教育各学科的课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注重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能力的考察。在命题中呢，我们贯彻呢有三个坚持。第一呢，就是坚持立德树人，提升试题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强化试题的教育功能和教育育人导向。第二呢，就是坚持全面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呢在作答中呢有获得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试题的区分呢不在于题目难度，而在于学生认识的深浅、思维的强弱和知识面的宽窄。第三个坚持呢，就是注重基础宽广融通，扩大我们的选材范围，突出首都特色，贴近生活，注重实践，考察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继续呢注重选择题的设计，注重呢阅读考察，以及注重对实验探究的考察。 这是刚才您说的这几点哈。那对于同学们来说，可能仅仅的停留在书本上大概是不太那么容易考了，或者说不太那么容易考到高分了。那我们中学是有很多的这个课外的一些实践的项目，那么我们同学是不是应该 尽可能的去多参加，因为确实是有学分的，需要参加。但我发现有一些同学说，好像走走过场呀，跟着混一混呢、啊。哎，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是不是不是对将来的考试有好处？ 对，我们其实刚才说到，我们命当中呢是注重学生的考察，学生的基础，而且我们的选材范围呢是进一步扩大，所以呢就对于我们的时间探究啊、 嗯、 对我们的阅读能力啊都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光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嗯、 还要更接地是走出校门， 嗯， 然后去多阅读相关的科目。 哎，您说的还真是、嗯、我们在做这个高考的时候啊，就是说高考现在不是有经典篇目的那些考察吗、嗯、我们经常说初中的孩子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去读了、 嗯、 不要等到高中的时候我再集中的然后啊翻书哈、啊、其实太晚了。 对，阅读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好，那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在这个考试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改革呢，也促使我们的同学哈、啊、要有一些这个学习上的变化。作为学校来讲，可能从某些方面要引导同学。还有一点就是2018的新中考方案当中呢，是要完善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和分配方式。那么中考的多种的这个招生方式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像试级统筹啊、名额分配啊等等啊，那也是考生和家长可能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仔细去了解的这一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呢来解读一下啊计划分配方式。首先我们请马主任给大家来说说中招录取我们有几种方式。 我们现在的中招录取有三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提前招生，第二个呢是名额分配招生，第三呢是统一招生。在名额分配招生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里面有我们的传统名额分配招生， 嗯， 有试级统筹，还有校额到校，这都是计划分配方式的不同。 对于同学们来讲可以有多种方式的一个选择， 对， 这个选择权其实也挺大的，尤其是对于普通初中的同学来讲。 对，就是在一般初中就读的学生、嗯、像名额分配、试级统筹、校额到校、 嗯、 都有很多的机会适用到我们的优质高中。 嗯，我想现在的考生的家长应该对这几种中招的录取方式都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了。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着重的来给大家介绍啊在这几种这个方式当中啊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这个中招录取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名额分配。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了解。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名额分配这个比例呢是在逐渐的上升，2018年的名额分配批次计划占优质高中的招生计划比例。马主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呢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呢名额分配的比例呢将达到 50%。名额分配呢实际上呢就是将我们优质高中的部分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一定方式分配到我们的初中校。这个里面呢我们一方面呢是优质高中将计划分配到初中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这几年的招生方式的改革，初中校升入到优质高中的比例我们也要从今年要达到 40%。 就是一般公办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比例要达到 40% 以上。那其实这个数字和去年相比是提高了大概有5个百分点。去年呢是这个比例要提高到了 35%。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50% 的这个比例，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计划也是说不低于 50%。 对， 所以说这个数字的提高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同学们的一个实际获得吧。赵成长， 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分配呢实际上是把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向一般校和那个远郊区县的学校进行倾斜。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种计划分配方式啊，我们优质初中的考生他就可以报考名额分配计划。但是对于普通初中的这个学生，他就是可以报考的资源更多，他就可以在名额分配批次里报考名额分配，然后也可以选择报考实习统筹还有校额到校的计划。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选择的优质资源更多，他们对于升入到优质高中的这个机会也会达到 40%。 这也是我们充分运用了我们资源优质和机会优质的双杠杆，来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均衡。 刚才马主任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个名额分配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那么赵处长再给我们说说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这两种分配方式。 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呢是比较新的方式，可能家长还不是特别了解。市级统筹我们是从2015年建立起来的。它是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呢，我们是优质高中的跨区招生计划，这个我们叫统筹一。第二类呢，是我们部分优质高中新建或者扩建校区或者城乡一体化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是我们叫统筹二。还有一部分呢，是艺术体育类的高校和普通高中联合培养的专业招生计划，这个我们叫统筹三。市级统筹的招生，这个是安排在名额分配批次进行的，这是市级统筹。另外一个就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又增加了校额到校的计划，就是对升入优质高中比例低于一定的一般公办初中，我们是采取定向分配到校的形式补足名额，保障每所公办初中校的学生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都能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也是逐年提高的。 这是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 对， 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校额到校它指的是就是普通初中学校的单独排队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方式，是吧，马主任？ 对，实际上呢，校额到校计划呢是增加了我们一般初中或叫普通初中学生呢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初中的学生，相比其他学校有更多的机会升入优质高中。并且呢，我们的校额到校计划呢是把优质高中的计划直接分配到各个初中校。这些初中校的孩子呢，中考成绩只要在自己学校内部名列前茅，排在前面，就能够升入到优质高中。这也是我们像刚才赵处说的，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均衡的政策措施。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门槛，就是需要达到多少分以上你才能有资格比如说报这个校额到校？ 对，就是在名额分配批次，这里面包括名额分配、实际统筹、校额到校，都招生考试总分必须达到500分才能报考此类学校。 说到这个校额到校，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样录取的同学哈、在分数上他肯定会比这个优质初中校的孩子们分数可能会相对的低一些吧， 这对，这也是给那个一般初中校的孩子一个福利。 一个福利，一个机会哈。这样的话，在入学之后来讲，我们的学校会怎么样来安排一些课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分层教学的模式，让这些孩子呢，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平台上和原来优质初中校的孩子齐头并进？ 这个问题是这样。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这个名额分配批次是设立了500分的底线。那么你达到这个500分之后，你才能通过这个形式进入到优质高中。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门槛了。 有一个门槛了。这样就是这个普通初中的孩子跟这个优质初中的这个孩子相差的那个分数呢，就不至于拉得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进入之后呢，相差我们统计了一下，可能多的也就是10分20分。其实对于我们中考这样，它有五门科目，那么平均到每科呢，也就是4-5分的距离。这样只要我们的孩子认真学习，然后学校呢对这些孩子有一些重点关注，我们都明白现在这个小孩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他通过努力学习的话，相信很快就能追上去，也不至于落下。 多种的这个招生计划分配的方式，确实是给很多原本这个资源不是特别好的这些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接下来就是刚才像赵楚说的，努力提高自身，努力去学习， 对， 抓住这个机会和机遇吧。 对对对，因为咱们的政策呢是给初中孩子这样好的机会，那么有这个好的机会，你进入到了优质高中校，你来努力的学习，你不会比那些优质初中的学生差。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应慧和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来为大家解读2018年的新中考政策。说到这个招生方式呢，还有一种是贯通培养，我们所说的5+2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招生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项目的招生情况啊。那么根据这个方案呢，今年这个招生项目呢是由去年的3个增加到了4个。马主任，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这个今年的贯通培养招生呢，以往呢是我们称为有3个项目，就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一个贯通一，然后呢再加上一个非通与人才培养，然后以及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这3个项目。 对， 今年呢，在去年3个项目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校企深度合作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呢，就是以北京市的重点职业院校为招生单位，支持职业院校与国内知名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本科阶段呢，对接市属本科高校，相当于是我们的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企业3方合作培养契合北京城市定位和紧缺人才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今年的这个校企深度合作呢，主要呢就有4所学校。一个呢就是我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与我们的故宫博物院联合培养。再有一个呢是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全聚德集团来联合培养。再一个呢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与联想集团，北京商业学校与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这几类的我们叫深度校企合作的贯通培养。 这个项目呢，今年是招生140人啊，这也是今年的新增加的一个贯通培养的项目，校企深度合作啊，高端人才培养项目。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名字上，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学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 对， 那么出来的话，应该是高端的技能人才，是吧？ 对，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的这个三个项目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相对来讲，一个呢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贯通，还有就是非通用语的这个外语人才培养项目，以及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大家呢可能对于比如说二外呀、和这个首师大啊，都应该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后两个第二第三个项目应该是和他们来对接的。那么其他的一些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呢，我们在后期的中招的专题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呢专门请到这些学校来给大家呢做具体的介绍，比如说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等啊，还包括其他的几所院校，都是贯通人才培养项目的这个承办学校。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学校的一些比如说师资啊等等特色啊，在后期我们的中招节目当中呢都可以听到。那么2017年的贯通项目是按照专业大类下达到各区的。那么今年呢，除了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培养项目之外，也就是说和二外这个对接项目之外呢，其他项目是在全市范围内招生的，不再对各区分配这个招生指标了。这对于同学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不对区县分配指标，全市招生呢，对打破区县之间的这个计划的壁垒吧，实际上就更加有利于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 嗯，以往是不是把计划下到每个区之后呢，可能这个区给了很多计划，但是呢报的人少，那个区呢供不应求，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因为每个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区的考生报考贯通培养项目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呢简单的把计划分配到区，可能会造成有些区供大于求，有的区供不应求。 嗯，那今年的这个各个贯通项目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变化？就跟名额分配似的，它也都是有一个门槛的。 今年贯通培养四个类，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呢跟去年基本一样，是分别是根据项目不同、专业不同，分别设置了430、460和520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嗯， 只有达到相应专业的分数线，学生才能报考。 嗯，非通用语是不 是？ 非通用语最高， 非通用语最高。 对， 非通用语外语人才这个是最高520。 最高的。 嗯， 然后对，然后是护理，然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这是460。 嗯， 其他的呢是430。 嗯，校企深度这个新的 430， 也是430哈。好，达到这个门槛呢，大家可以报这个贯通培养项目。那么在这个贯通培养项目的选择上，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可以做哪些考量？赵楚，您说。 主要这个项目呢，是对一些就是比较有明确的那个专业和职业倾向的这些学生来设计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非通用语外语人才，那么小孩呢他对外语特别感兴趣，他外语学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高考的时候录取的时候肯定是按照总成绩来录，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可能觉得我高中别的科目可能学的啊这个不会学得太好，那么我现在能够上到这个二外，二外还是我们市属院校中相当不错，录取分数也是相当可以的一所高校，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了二外实习学习，然后从这时候开始就进行这种语言童子功的培养，来带领你进行这个语言的学习，那么对小孩将来的发展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我们设计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的这个项目也是同样，我这个孩子对这个当老师特别感兴趣，我特别想将来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去带着孩子们天天这个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活动，我特别想将来就是从事这个师资教育，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报考我们这个贯通培养的项目就会非常的合适。 嗯， 孩子和孩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天赋和资质，也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 对。 那么这些其实招生计划呢，可以说给不同的孩子打开了不同的一个成长的区间和通道。 对，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招生计划的时候，也是尽量有不同层次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发展渠道。这样对于他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这也是我们2018年中招大型直播咨询的第一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英慧以及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两位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来解读2018年的新中考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城市副中心通州的未来发展的预期。目前呢，像人大附啊、理工附，包括首师大附中、北京五中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呢，都已经在城市副中心通州开始办学了。那么赵处长，对于未来通州的这个教育发展，我们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 是这样，就是通州呢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重心，因为它呢是我们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对于通州的教育发展，从市教委这儿，从顶层设计上，我们现在是着力做好三个确保。一个是确保增量，这是当前副中心教育面临最为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北京市，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我们市级机关马上要迁入到通州，那么我们通州未来几年的入学的压力就会快速增加。目前我们已经是完成了控制性的详细规划编制，这个呢我们已经是落实到了规划图上。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确保提质，就是要提升育人的质量。在这方面呢，领导也是非常重视。去年市教委也是专门研究下发了通州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支持计划和促进通州区教师素质提升计划，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形成一个学校、家庭、社会和网络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再一个呢，我们是要确保公平，就是要发展我们的城乡幼教育一体化的要求，继续加大我们的资源整合力度，在外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说像我们的人大附、理工附、首师附、五中、二中，那么都已经在通州建立分校，进行招生。另外呢，我们还要在通州现有的学校上进行内部发钱，这样是缩小区域城乡和校距之间的差距，这样努力提高我们副中心的教育品质。接下来呢，我们市教委还会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快各个项目的工程进度，确保我们各项教育任务的落地，切实推进城市副中心教育品质的快速提升。 这是关于通州啊城市副中心的一个教育规划。比如说我们城区的孩子啊报考，比如说这个通州的这些教育资源，我报通州的这个校区或者说分校。 可以，因为我们就是从今年过段时间可能就是我们的招生简中发布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就是我们这些通州的这些分校其实在很多区域都做了招生计划。他只要在你的区有招生计划的话，你只要符合条件，你就可以报考就可以到那个通州来进行上学。这些学校和那个本校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们也是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来满足大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那么作为通州的这个同学来讲，那么就在本地，那么他们可以享受到的优质资源就更加多了，选择性就更加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赵英慧、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和大家一块来解读2018年的新中考政策。在前两个时段呢，我为大家介绍了今年中招政策的总体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重点来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到中考了，那么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如何来操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马主任呢给大家来做一下具体的介绍。那么马主任，由于考试时间和科目的变化，可能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我们这里还要先提醒家长和考生一下。 因为这个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我们在刚才之前介绍过，我们从原来的只考5科文化课，变为了我们现在呢增加到8门的文化课。而且呢，考生是在5科里面还要选3科来进行考试，所以呢，在我们在考场编排的时候，从方便考生出发，学生的考试都会在同一考点来进行考试。但需要注意的是，必考科目语数外，我们是在同一考场来考，但是呢，3个选考科目，可能将在不同的教室参加考试。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考试安排，时间还是在6月24、25、26这个3天来进行。我们呢，24号是考语文，上午语文，下午数学。这个学生呢是不用换考场的， 嗯， 在同一个教室考。 但是他的这个语文和数学的位置好像颠倒了吧？原来是应该先考数学， 对， 然后下午考语文。 对，因为这个各个科目的考试时间，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嗯， 第二天25号， 嗯， 我们将考上午第一门我们考英语， 嗯， 然后呢，紧接着10点半我们将考思想品德。这个时候呢，可能考英语是在一个考场里面考， 嗯， 考思想品德的时候，嗯，将换到。 另 部分考生可能将换到另一个考场来考试， 就是选考思想品德的这个同学可能就要 换到另一个考场考试。 嗯， 对，所以呢，考生呢一定要提前熟悉这个考点， 嗯， 熟悉这个考场的位置， 嗯， 以免呢到时候找不到所在考场或者坐错位置影响考试。嗯，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的考生一天可能会考3科，上午考2科，下午考1科。 比如说我英语和思想品德，我选了思想品德，然后我还选了物理。 对，就是这样，一个考生在这一个考点里面有可能在四个位置，三天里面在四个教室里面来进行考试。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呢也已经在进行考试组织实施方案的研究，到时候呢会为考生呢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是要第一个提醒大家，提醒家长和考生要注意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重要的时间节点。 嗯，是这样的，在考前呢，考生呢还有几项重要的事情要做。首先呢，就是我们五月份，就要进行的体育现场考试。这个呢，各个区呢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考试，所以呢，学生呢，也要调整好状态，完成好我们的体育现场考试。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学籍和户籍不在同一区的考生，可以选择回户籍进行报考。这个呢，是5月15号，如果想回户籍报考，学生呢，要向学校提出申请。这里呢，需要提示学生的一点，就是如果你选择了回户籍报考，那么你将不能参加名额分配批次的录取了。 哦，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对， 那如果要参加名额分配的话，你必须要选择你的学籍， 就只能在学籍，因为我们要求是连续三年学籍嘛，才能参加名额分配，所以只能在本区连续三年学籍来进行，你要回到户籍就不行了。 那么如果选择回到户籍，有哪些是非得回到户籍才能够考的，有吗？ 没有。 但是这就是看学生个性化的一个选择了。 对，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学生初中在东城上， 嗯， 然后呢可能觉得西城的教育资源更好，他可能想西城放的计划更多， 嗯， 他可能想到西城参加考试和升学，他户口在西城， 嗯， 这样可以呢就办理回户籍。 嗯，但是学籍原来是在东城，一直在东城上学。 上学，对对对。 报名的时候回户籍报名考试。 对对。 嗯，那么这一点如果报名额分配的话就不能够享受。 对，名额分配你要在东城有名额分配资格，你要回户籍回到西城就不能再参加名额分配的录取了。 嗯，这个考生得自己考虑哈。 对，一定要谨慎的考虑。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五月份呢完成体育考试以后，我们按照我们的工作安排，6月5号将在我们考试院网站上公布体育考试的成绩。然后呢刚才说的，我们6月24至26日是文化课考试，7月4日我们公布文化课考试成绩，并且呢公布学生所在区一分一段的考生人数统计。 嗯。 7月的5号6号将进行提前招生和统一招生的专业加试。然后后面呢就是7月7号到11号志愿填报。 嗯， 好，然后7月到8月是我们进行招生录取工作。 嗯，好，那也就是说到7月4号为止，我们的同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了，知道分数了，剩下的就是等待这个录取结果了，是吧？ 嗯，还有一个时间点，就刚才说到的7月5号到6号，如果想参加提前招生， 嗯， 和有些统招专业需要加试的， 面试， 还要去学校进行加面试。 嗯，好，这些呢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我们也提醒家长和考生注意啊，其实都不会忘的，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啊，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呢有所遗漏。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在往年的这个中考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过的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小失误造成一些什么后果的？ 嗯，从我们考试组织上来讲呢，一些失误可能造成的就是说考试时候的迟到 啊，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可能呢比如说有早晨因为交通问题，比如中午因为睡过头的问题，每年都有一些考生因为种种原因 有心宽的 没有按时间我们的要求到达考场，耽误了自己的考试。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是呢也请我们考生和家长呢注意我们的考试时间，特别是我们这回呢每个学生之间的考试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选科不同，所以呢 家长呢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孩子的或者孩子自己我们考试的时间点是哪个，然后呢准时到达考点考场参加考试。 这一次在我们的考场纪律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从考场的要求来讲呢，我们从我们考试规则来讲呢和以往是一样的，实际上还是说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参加考试。往年呢有一些考生呢因为我们要求考前必须把手机关闭，并且呢交给带队的老师，不能带入考场。一旦带入考场，我们不管开机与否都按照作弊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每年都有一些考生呢忘记了把手机交给老师，或者是放在考场外就揣在了兜里，考试时候呢手机响了。所以呢很遗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只能按作弊来处理了。 有时候也挺冤枉的哈。 嗯， 好，这些呢都是必要的一些考前我们的须知。那么提醒呢考生和家长来注意。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面对面节目共同举办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么在前期呢，我们节目呢也征集了一些大家呢关于这个中招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呢在这儿给大家呢来解答一下。问一个问题，赵楚，您先给回答一下哈。有家长问，能不能初一的时候转到北京来上学，享受到我们的名额分配政策？ 这个是不可以的。 嗯， 因为我们名额分配这个是要求在有连续3年的学籍，他初一末才转进来的话，那么他只有2年的学籍是不能享受到名额分配这个批次的。 如果 名额分配批次任何的录取方式都享受不到。 那如果说转学这个窗口期其实也是在初一末是吧？ 对， 初一末，初二， 初二 上 开学啊， 所以说名额分配这个，其实它的条件，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分数的要求，有一个学籍的要求，这学籍的要求就是说 连续三年 要在这个有连续在某一个学校有 连续 三年的学籍，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名额分配和统筹的这个计划。您比如说统筹三，刚才您介绍过是一些这个比如说艺术特色学校是吧？ 对， 来招生。 艺术体育类特色。 对、 啊、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全市招生的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统筹三的计划呢，不同的项目有分配到不同区的计划。各个考生要看仔细看我们的招生简章，这个里面那个项目在你们区有计划，并且你们学校有限额才能报考这个统筹三的项目。 关于民办高中招生的问题，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招生吗？ 这个得区分不同的高中学校。这样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考生和家长仔细看我们的招生简章，就是这个学校在你们区有招生计划你才能进行报考。因为他有的民办学校他的计划只投放到本区或者只投放特定的几个区，那么如果在你们区没有招生计划的话你就不能来报考。所以大家呢还是要仔细看我们的招生简章。 像往届生和外省回京报名的考生能不能够参加校额到校的招生？ 不能。 就是 这个只是应届生。 还有这个家长问，名额分配与校额到校的区别是什么？ 是这样，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的计划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这个呢都是对我们初中学校，特别是对一些一般初中校的一种福利，但是这两种学校的计划分配方式和录取方式都是有区别的。名额分配是我们优质高中拿出一部分招生计划 分配到本区的初中校。那么本区的初中校在录取的时候会分成两列，一列呢是一优质高中所属初中，一列呢是其他初中，这样两列学校，两列初中学校的考生来分别进行录取，这是名额分配。那么校额到校呢，实际上是优质高中拿出他的招生计划特定的分配给某个初中校。比如说哈，我们某一个初中校他今年分配到了人大附中，他有四个计划，那么呢我们这个初中校的孩子他们自己只要是在内部我这个考试名列前茅，然后呢我报考了这个，那么他就有可能上到我们这个人大附中里面去啊。这个是我们校额到校的计划，就是校额到校的计划实际上是这个孩子在一个初中校内部他考生之间进行 PK， 是这样的一个计划方式。 马主任，名额分配一般都是区内招生吗？ 对，名额分配呢都是在本区内招生。 嗯，那校额到校是不是就可以跨区了呢？ 校额到校，绝大部分的校额到校还是在区内招生的。 嗯， 只有极少特殊情况存在跨区的情况。 嗯，对。 2017年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当中还有一个乡村计划，那么2018年这个乡村计划还有吗？ 2018年乡村计划我们这个招生方式取消了，但是我们乡村计划这种向边远山区倾斜的政策还是存在的，我们会把优质高中的计划呢直接拨付给边远山区学校，但是呢就不把乡村计划单独拿出来做一种招生方式来做。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重点关注大家问题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像名额分配啊、市级统筹啊，包括校额到校，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名额分配这个批次上哈，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多。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统招，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志愿呢是需要报在统招批次上面的，如果我们的考生要报考的时候只能报在统招批次上。 有一些特别是特殊录取的学生对他的志愿是有要求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体育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直升本校的13好获得金帆奖的学生，外交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子女，以及集团内直升等等，这些学生呢要想以特殊学生的身份被学校录取，就必须将招收特殊学生的学校的普通班放在统一招生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 嗯，如果分数相同应该怎么样来录取？因为今年的这个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哈，接下来同分的录取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对，因为往年呢我们考试科目呢是语数外物理化学，各个批次呢如果遇到相同分数呢，我们的排序方式呢是语数物理化学和外语。在新的中考改革方案中呢，我们在各批次录取中呢如果再遇到招生考试总分相同者呢，我们是未享受加分待遇的现役军人子女和现任驻外使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优先录取，然后呢再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如果三个单科成绩仍然相同，则按照随机号从小到大进行录取。 像到最后随机号的时候这情况有吗？ 每年呢我们虽然都安排了随机号，但没有用到随机号录取的学生。 说到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加分啊，今年的中招加分还有哪些项目吗？ 今年的加分政策和去年没有变化。 还有听众的问题就是国际班是在哪个批次招生？ 就是提前招生这个批次里面我们有关东培养在提前招生招，然后国际班的招生也是在提前招生当中进行。今年的国际班呢全市呢一共有25所学校举办中英、中美、中加等中外合作项目，2000多招生计划。然后呢其中呢我们有公办学校17所，然后民办学校呢8所，提前批次来招生。 嗯， 国际班现在的这个报名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呢？ 按照我们统一的安排，国际班的面加试是在成绩公布以后的7月5号到6号进行。 也就是说中考生需要拿着他的这个中考成绩 对 到学校去报名 参加面加试。 好，那刚才呢也是回答了大家一些比较关心的有关中招政策方面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哈，这个新中考方案马上就要实施了哈，通过这次的今年的新中考。那么北京教育综合改革还要继续的推进，在顶层设计上还会从哪些层面来推动这个改革？我们的学校和学生还要做好哪些准备？那接下来也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一些建议。 从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来说，我们市教委和各个区县的教委还是要加强对学校的指导，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改革加强指导，这样更好的适应我们中高考的这个改革。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希望那个考生和家长按照自己的生涯规划和学习成绩充分了解我们各项的招生政策，选择合适的升学途径。祝愿各位考生能够升入理想的学校。 嗯，马主任。 今年是新中考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学生首次进行选科，我们的考试科目也是首次增加，计分方式也是首次变化。这些变化呢，都给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我们的考试组织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希望呢，学生呢，无论现在的学生还是未来初一初二的学生，都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在中考阶段呢，能取得好成绩。 好，谢谢两位嘉宾。过去这几年呢，北京教育综合改革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保证各项措施相互协调，相得益彰，也让每一个孩子逐渐的享受到均等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深化义务教育综合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让改革成果惠及首都人民，让百姓切身感受，检验改革成色，既是北京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出发点，同时呢也是落脚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中招政策的解读呢，就给大家呢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今天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好， 谢谢。 好，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从今天开始就是正式启动了。那么在后期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邀约到北京市各个中学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今年的相关的中招政策。那么具体的排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刊登出来，大家感兴趣呢可以按照排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上您可以留言，我们会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您向每一位校长来提问。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比如说像学科备考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中招的节目，也请大家呢及时的关注。这里是教育面对面啊，欢迎大家每天17点30分到19点来收听，同时呢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有我们的重播，同时呢目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内容的回放啊，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